供养，接受供养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佛门常说， 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 所以供养怎么能接受呢？怎么能拿去享受呢？人有多大的福报啊，实在讲连诸佛菩萨都不享受这个供养。 而如果供养者是来种福报的，应当要接受，接受之后一定要转供养。 近代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，印祖的皈依徒弟多到没有法子计算，他老人家接受的钱财供养全部用作印经。 而苏州弘化社就是他自己办的印经机构来流通经书。 我学佛之后就完全学印光法师，将弟子所有一切供养通通印书分送给大家。我心里想，如此我要是不了道，我不会披毛戴脚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拿到经书的人都要替我还债，这就是把布施的福 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 如此大家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。接受信众供养，这样做才如法。 如果自己拿去享受，是绝对不如法的。 纵然盖庙建道场，庙里要真正弘法利生，这样布施供养者才真正有功德。假如庙里没有弘法， 也没有修行， 这个庙就会变成斗争道场。 所以建道场要特别的小心。 从前李炳南老师说， 在建立道场的时候，人人都是菩萨，尽心尽力把这个道场建成，建好了之后都变成罗刹了。 为什么呢？争权夺利变质了，建道场的初心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供养法师也要特别小心，佛教我们供养法师要 四事供养。 哪四事呢？饮食，法师他是人，生在世间不能不吃饭， 所以供养法师饮食以维持生命。 衣服，法师也需要穿衣服，如果他衣服破了， 供养他一件衣服，若是他还有衣服就不必了。 生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，睡觉的时候供养他卧具。现在有信徒供养房屋，又有什么好的都拿去供养法师，供养的法师生活太舒服了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想去了。 这里不错嘛，为什么还要去西方呢？ 成佛道了生死的道心都没有了，这对于栽培法师、成就法师实在是大损害呀。法师出家就没有家了， 而再送他一栋房子，又叫他入家了， 这就把他害死了。他有所有权，又有财产，完了，退回去了。谁害了他呢？是信徒害死法师啊。这种人不知道自己天天在破坏佛法，损害三宝，还认为 我做了好多功德，许多好事， 命中之后堕地狱见阎王，辨都辨不清楚，事实俱在，你还辨什么呢？在佛门里面修福要有真正的智慧，这是应该要说明的。很多法师不愿意说明， 因为说明白了信徒便不供养了，跑掉了。 那我呢？我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想在这里受罪，所以我跟大家讲真话，我不怕你不供养，你们不供养最好，我省事儿啊。为此我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 专门印经赠送经书。 我告诉负责的简居士一个原则， 供养多多印，供养少少印，没有供养不印最好了。 大家供养多了还得要费心选择哪几种书先印，怎么个印法，没有供养多清净多省事啊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， 不求供养，不求道场，什么都不求，心就清净，这就是道心。 自己修清净心，帮助别人修清净心，绝对远离名闻利养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要成就年轻的法师，要照顾他们，就要让他们吃点苦头，不要说看到他们吃苦就不忍心，那就是害死他了，他是要吃苦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有的弟子 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 过那么清苦的生活，你看了不忍心都把他们拉回来，他们怎么能成道呢？佛在经上教我们 以苦为师， 常常生活在痛苦当中，他才有真正的道心，才有坚定的念头要超越这个世间。 所以苦是好的， 自己不愿意吃苦，看到别人吃苦要生恭敬心，不要障碍他，把他拉回来。 而能够真诚踏实的栽培法师，成就法事，才能请得到法，才有真正的好法师来弘法立生。 第七，请佛住世。 请转法轮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佛教，把佛教普遍广泛的介绍给大众。 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，想要得到真正的成就，请转法轮还是不够的。 诸位想想，哪一个人一生之中听一次经、两次经就开悟正果了呢？佛陀在世的时候有，佛灭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所以必须要请佛住世， 就是要请好老师常住，以便天天的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接受长期的熏陶，才能够得到成就。 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师有一天问我们， 各言而志， 就像孔老夫子一样， 你们每一个人的志向愿望都说来我听听。 他问到我，我就向他老人家报告，我希望将来能够到处去弘法立生。他听了之后点点头， 很好，但是你不能成就人。 他说， 你自己成就可以，你不能成就别人。 我说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只能做到宣传的效果。 他再进一步的告诉我，他老人家住在台中30多年，因此台中有不少人成就了。他说， 如果在台中一年来讲个一天两天，就没有一个能够成就的，因为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。 我听了明白这道理，确实是如此。但是佛家讲缘分， 佛不度无缘之人， 到处去宣扬这个缘浅容易，住在一个地方教化众生，那个缘要很深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通通都在外面游化，对自己真的有很多好处。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家完全冷淡了。 而一般人有家的观念， 天天旅行，天天住旅馆，哪个地方有家呢？没有，确实没有。虽然自己有个道场，一年也不过住10几天又要走了，通通像住旅馆，家的观念打破了，对自己是一种解脱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如今我真正体验到了。大众想要成就，一定要 请佛住世。 佛灭了，佛的弟子无论是出家或是在家弟子，也就是居士，只要是真正有修有学有德行，能够给我们做榜样，能够指导我们修学，都应该请他们在此地常住，使这个地方得到他长期的熏陶，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 所以要想成就，请转法轮之外，一定要真正的发心请佛住世。 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，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， 我们自己要带头。李请法师大德常住在这个地方， 并且要尽心尽力的供养。 真正的大德生活都非常的简单，很容易照顾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再者，道场的庄严是为了接近大众，道场要是不庄严，人家一看 这个道场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吧。 如果道场富丽堂皇，他们就会想， 这个地方大概是不错， 欢喜心、恭敬心油然而生。 因为一般人只看外表，不知道内涵， 所以外表也要做得像个样子，才能够接近广大的众生。虽然说 真正识货的人是不讲求外表的，但是接引一般大众，庄严的道场是有必要的。 道场虽然庄严，但是在道场里面出家人住得很简陋，这个情形到大陆去看就晓得了。大陆的寺庙宫殿式的飞檐重阁非常庄严， 但是出家人的寮房就很简陋了。 方丈和尚住的房子也很简单，很朴素。 由此可见，庄严的场面它的目的是为了接引大众。 这些我们都要细心的观察，然后才知道以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方法、什么样的仪式来请佛住世，使佛法真正在一个地方生根茁壮、开花结果。普贤十愿，前面七愿是菩萨的愿行，后面三愿是菩萨的回向行。 所以第八愿常随佛学，是给我们说出以佛为修学榜样、学习的典范。 佛今天不在世，佛的经典还留在世间，依照经典修行就是常随佛学，这是修学佛法所要取的最高标准。 第九，恒顺众生， 这是指面对法界一切有情众生一定要顺。顺是非常难做到的， 所以中国人讲孝，底下接着讲顺，不顺就不孝了。 学佛是尽大孝，顺众生，在恒顺当中观察机缘，诱导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这一定要知道时节因缘，什么时候我该怎么做才能恰到好处，收到圆满的效果。 所以要有智慧、善巧、方便，才能够恒顺。 第十，普皆回向， 是把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功德好法都不保留的，全部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，把自己的心量拓开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。到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究竟大圆满。总之，我们修学净宗所依据的经典是 净土五经一论， 修行的方法有五个科目，是 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王， 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明了，一点都不复杂。我们一生遵守这个原则来修学，决定成就。这是古德所说， 万修万人去。 我们有了理论的依据，有了修行的方法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、什么样的态度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呢？ 所以遵守这五个科目就绝对不会错了。 然后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 佛法的修学次第， 一信、解、行、证。 前面是佛法修学的依据以及行门纲领的介绍，现在再谈谈佛法教学的善巧。 善巧是指方法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巧妙。 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就很难学到佛法真实的大力。 佛法修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，就是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 信、解、行、证。第一，信， 能相信就是缘成熟了。我们常常说 佛不度无缘之人。 什么叫缘？就是他能相信，能相信就表示缘成熟了，不能相信就是缘没有成熟。 所以佛度众生一定是度能够相信的这些人。 佛家跟其他宗教不相同，其他宗教信了就可以得救，佛法信是表示可以入门，信了之后一定要解，也就是去理解。佛法所说的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， 因此解就是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的理解之后才修行。 所以行是建立在解的基础上。 在理论没有弄清楚，方法也不懂的时候，怎么能行呢？这种行就是盲修瞎练，不是真正的行。真正的行是有理论的基础，正确的方法。行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正，正才是真正得到受用。什么叫做正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把自己所信、所解、所行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得着，通通融合了，这就是正。譬如我们讲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所想的、所行的，我们所行所想的就是经，经跟生活融化成一致，这是正，这个叫真如。佛法可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 所以一定要知道修行的次第，信、解、行、证。 信，第一要相信自己，这是佛家讲信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相信神是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佛法最重要的是 信自己，不是信外面。 信自己有佛性， 信自己本来成佛， 信自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 信自己真性被染污。 只要我们把染污去掉，恢复自信，就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如果常常觉得 哎呀，我罪业深重啊， 烦恼恐怕自己不能成就， 所以这种人就注定不能成就了。 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 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成就啊。 所以佛菩萨再大的神通、智慧、道力帮助他也不行。佛菩萨是帮助能站得起来的人，他自己站不起来，佛菩萨对他是无可奈何。 所以说第一个是信字， 第二信他。 他是指佛法，佛在经典给我们讲这么多道理方法，我们相信依照这个理论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自己绝对能成就。所以先信字，然后信他。偶益大师又把它扩充为相信理，也就是道理。相信事，事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理上来，理是清净心，是真如本性， 也就是真心。 所有一切万象都是从理显现出来的。这些现象怎么会显现出来呢？这里有因有果， 而且因果是连续的、循环的。 前面一个因结了果，果又是因，因又结果，如此循环重叠不尽的。这些事实我们都要能够明了，能够相信。 要从这里建立信心，然后求解， 求一切通达明了，这样子自己修行才没有疑惑，才会有快乐，才没有障碍。学佛最重要的是 亲近一位老师，接受老师的教导，依照老师讲的方法来修学。 这是古今不变的正途。在中国古代，佛门教学首先是 五年学戒， 这个戒不是三藏里面的律藏，而是遵守法师的教戒， 就是要遵守老师的规矩。 这个学生将来是成功是失败，老师要负完全的责任，这就是师道。现在实在说已经看不到了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老师不负责任，而学生也不认真学习， 师道真的是没落了，这是时代的悲剧啊。学生对老师没有尊敬心，老师对学生也没有真正的照顾， 也没有真正成就他的愿望和关怀。 五年学戒是中国人所讲的师承，学的是什么戒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培养戒、定、慧三学的基础，这是老师的责任。老师没有别的东西教给你，像禅宗拜师一样，这五年中老师教学生干什么呢？就是分配一个工作，叫他老老实实去做。这个简单的修行方法绝对不能改，天天照做，所以学生就觉得枯燥无味，感觉在道场做了五年功什么都没学到。其实他学到的东西太多了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学到什么东西呢？烦恼少了，叫他这个不准看，那个不准听，限制很多。如果通通都能遵守，这五年下来就是福慧双修。福是什么呢？天天都在寺院里面做工，就是修布施。因为出家了，身上没有钱布施，天天做工，用劳力修布施波罗蜜，修供养，每天这个不能听，那个不能看，六根都给堵起来，收摄起来，心得定，心得清净，这是慧。所以老师是在教你修福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他教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种教法在教下也是一样的。就以法华宗而言，一旦到天台宗道场去修行拜师之后，老师也是将常住工作分一样给你，或者是叫你扫地， 或是叫你挑水， 或者是叫你去厨房打杂， 然后叫你背经。 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为主，老师就把法华经给学生去念，念五年，念到会背，工作的时候经就放下来，没有工作的时候赶快读经，其他什么都不管，专门打杂。这样做五年是真正的修学，绝对不是说把出来的人当作佣人看待呀。不晓得这是真正定慧等学，是奠定修学的基础。五年下来，学生福慧都有了，再让他参加讲堂听经，听个一年两年，他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我们今天看《高僧传》，就可以看到古人这种教学法，能让学生在寺内没有多久就正果开悟了。 而现在的人，在一个道场住上三五十年，或者住一辈子都不开悟， 就是去读经，把三藏十二部通通都念了，还是不开悟。顶多只是得到一些佛学常识，看得多，记得多，对于断烦恼、开智慧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亲近老师，老师指出一条路给你走，在刚刚走的时候一定感觉枯燥无味， 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，那种欢喜是不可思议的，那是真正得到了东西的喜悦呀。 今天我们修学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一开头就想 广学多闻， 而古德是从断烦恼学起，是 烦恼无尽誓愿断， 烦恼通通断了，就是定慧完成了，然后再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 这是一条正路，不能越级。现在人修学所犯的过失，就是不先断烦恼，就开始广学，还希望学得越多越好。清凉大师说，这种修学的方法叫做 有解无形， 只在解的层面下功夫，对自己真正的功夫疏忽了，不去断烦恼，不去修清净心，其结果是 增长邪见。 他所知道的都是邪知邪见，不是 正知正见。 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啊。 二，戒定慧齐修。 那么学佛从哪里学起呢？就是从念一部经下手。要不要懂意思呢？不要懂，因为烦恼没有断，福慧不具足，所理解的都是邪知邪见，都是错误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老是念这一部经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念经跟禅宗参就修禅定没有两样， 跟密宗三密加持没有两样， 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。念经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诸位要晓得，戒律就是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我们读经的时候心里面不会乱想，当然诸恶就不做了。经典是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。 因此读经就是众善奉行。 所以说念经的时候戒律圆满了，不要一条一条修了。念经的时候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。念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念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这就是慧，修慧。 所以念经是戒定慧三学齐修。 如果我一边念一边研究，那就把佛经当作世间书，戒定慧三学都没有了，这个不叫做修行。 所以读经是修行的基础，是修行的根本，大家千万不要轻视。 修行入门，如果是选用经典，就从这里下手。如果一天念一个钟头，你就修一个钟头。 若是念两个钟点，就是修两个钟点。当然修的时间是越长越好。 我在台湾以及达拉斯的道场有不少同修，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，他们大概已经念了2000遍以上，因此经文很熟，念一遍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到45分。 而一天念十遍，差不多就有5-6个小时在修戒定慧。 每天有这么长的时间修行，修上几年心自然就定了。 而心定以后再去看经，眼睛都放光了。 为什么呢？一看意思就全部明了，全部懂得。佛经是佛从清净心流露出来的，我们自己的心清净，自然跟佛相应，那怎么会看不懂呢？今天我们看不懂佛经，就是因为佛心是清净的，我心是散乱的，散乱心跟清净心不相应，不能起共鸣，所以佛讲的我们听不懂，道理就在这里。 所以真正要能懂得亲近一位善知识，一位好老师，就要相信他不会骗你，他教给你的方法一定不会错的。 老老实实选一部经， 修净土的选无量寿经，修天台的选法华经，修华严的就选华严经。 你修哪一宗哪一派，就修他本宗主修的经典，一门深入，先把本宗的经典老老实实的念5年。 换句话说，在5年当中一定要把烦恼舍掉，恢复清净心，这是学佛的起步。 实在讲，5年修得清净心，在从前是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 因为从前的人心地染污少，染污的程度也轻，5年清洗就差不多可以洗干净了。 现在的人染污太严重了， 况且从前的人十几岁才受到染污，才会有是非人我，才有贪嗔痴慢。现在的小孩两三岁就有贪嗔痴慢，他从哪里学来的呢？从电视上学来的。家里天天在看电视，他不得不受污染，天真活泼的童年没有了。 所以现在人真的不幸福啊。 像我生长在农村，到十三四岁才懂事，所以我的童年时间很长。童年不懂事是真快乐，世间什么苦乐我们都不知道，整天就晓得玩耍。懂事就不快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会看人的脸色，这就难为了。 所以说这个时代的人比不上前人，人不能做了，太苦了。 修学到自己心地清净了，智慧开了，就可以参学，就什么都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可以接触。 因为自己已经有定，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转。 自己有了主宰，见得越多，听得越多，越能增长智慧，增长定力。定慧是怎样增长的呢？不为境界所动，只是增长定力，样样清楚明了是增长智慧。所以那个时候参学，定慧更能往上提升，这是古人教学的方法。 先修戒定慧，先修根本智， 然后再参学，成就圆满的厚德智，就是无所不知。佛在般若经上说， 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 所以要先修无知，五年学界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， 然后在接触社会的时候 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。 真正修行是用这样的次第方法来达到目的的。古大德不仅仅是遵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这些规矩，更以儒家的基础作为修学的基本。这是因为中国佛教把小圣舍弃了，以儒家来代替小圣，特别是以孔老夫子的德行作为我们入佛门的根基，就是《论语》上讲的夫子五德： 温厚、善良、恭慎、节俭、忍让，即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 在这上面再建设的就是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王，而达到真正究竟圆满。这样的架构在整个大乘佛法，无论哪一宗、哪一个法门、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都不能离开这个基础，违背这个原则。 换一句话说，按照这个架构次第修学，无论修学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不成就的。 由此我们可以说，从五德六合上打基础是中国大乘佛法的特色。除此之外，佛法在教学上还有一个非常进步的做法，一直到近代才被人想到， 也就是进修教育。 佛当年在世，他的声闻弟子 就是在身边还没有毕业，还不能独立，要跟佛在一起，不能离开佛的弟子。 已经有成就的是菩萨，菩萨要帮助佛教化一方，带佛弘法，到各地方建道场，讲经说法，推广佛教。 但是每一年有一定的时间又回到佛的面前来。 这就好像暑假一样，学生放假了，老师没有放假，老师还要进修，回到佛陀面前接受再教育。这三个月叫 结下安居。 结下安居就是把这四方从事教化的学生通通召集回来，听佛讲经说法，使他们自己定慧，德学更增长， 而且还在一起研究讨论教学上的各种情境和难题，以及解决的方法，作为彼此参考改进。 这种教育方法在我们中国历代是很少见的。 这种暑期进修教育是非常值得称赞的。阶下安居在台湾还有少数地方有这个形式， 但是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。 和这个类似的，像寺院或者是居士团体举办夏令营、冬令营、佛学讲座、打佛七、打禅七，也类似进修教育，是值得普遍提倡的。说到断烦恼、修戒定慧、了生死，在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是非常少见的，说出来也不可能被人接受。 但是进修教学法是非常殊胜、非常有效果的。 现在的人观念不一样，总是一开始学就要学得越多越好，殊不知其结果， 一个是有限，一个是无限， 相差实在太大了。几千年来用这种方法，不知道多少人成就了。反观现在新的教学法，充其量只能帮助一个人得到几个佛学博士学位， 得到一点名闻利养。 实在讲，要断烦恼、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恐怕很难很难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深深反省的呀。